好，第二节嘅特别翻咧，呢、这个特别版嘅，本来一个礼拜一集，但系今次冇办法，因为呢个题目实在太过复杂，所以都要翻两节啦。 我哋想尽快俾大家知道到底件事系什么回事。 系啦，因为 咁啊，而家呢个就好 detail 咁话你听，点系有啲乜嘢会关呢条版权事嘅？咁你都话你听点样叫合？因为我谂好多人其实最主要嘅关心嘅就系乜嘢叫做合，乜嘢合法，乜嘢唔合法。好啦，首先咧就系我要讲就系，如果嗰三条修订案通过咗嘅话咧，其实大部分嘢都合法嘅，只有我哋真系卖老翻嗰啲咧，先会唔合法嘅。咁所以我就唔提啦。咁我哋讲紧，如果呢个草案原封不动照过咗，咁呢个可能性都唔使啦。咁呢个要睇我哋啲议员们嘅做事如何啦。咁如果佢过咗嘅话，咁我个情况系咩咧？咁嗱，首先咧就系、是、如果你画一张嘢有劣他嘅。即係講緊畫啊，好似你喺度同人紙入邊畫畫畫，租做我唔做人啦，咁啊跟住拎住個唔知乜嘢，唔一定係正面佢啦嚇，你模仿翻嗰樣嘢。 嗰句你都唔使話唔使做，我唔做人，我唔做蘋果嗰啲。 呢類嘢啦， 即係令你諗起嗰邊即係原作或者你嘅 呢類嘢係屬於係屬於豁免範圍，你可以用戲仿。喂，唔係，你可以用係咪戲花入邊嘅模仿去話你係，因為你可以話你係仿照緊佢嘅風格，因為你嘅動作啊，其他嘢，咁你可以話係屬於模仿，所以你係屬於可以豁免嘅。 啊，即係戰神可以豁免嘅。 嗯， 海夫入邊嘅戰神咯。可以豁免嘅。 佢唔係商業創作。 啊，係啊，咁啊。 好啦，咁咧另一種咧就我哋好啦，改圖，即係各種各樣嘅改圖啦。你 keep 張畫面出嚟，然後改佢啦。咁呢個咧如果你嘅改圖，嗱呢個有得拗嘅，因為啱啱我講講過啦，滑稽呢個定義咧，其實係啱啱講過係一個誇張，喺個畫面上嘅誇張嘅卡樣。但係如果佢將佢放大少少，正啱我哋認知中嘅滑稽嘅話咧，你係可呢類改圖，大部分你都可以用滑稽去講去做豁免嘅。咁嗱，如果係改歌改詞。咁我好想特別提出呢個例子出嚟，幸福安心委員會呢個 Vocaloid 滅故唱嘅歌啦，咁粵語版咧有個中文版嘅改詞，嗰個叫做齊心開心好幸福委員會，你大家攞呢個 keyword 去網上 search 就可以揾翻啦。 真係講錯咗添啊！ 咩就係攞嚟諷刺阿六八九個之前咪佢有個咩攞個咩齊心嚟搞嘅呢句係啦。咁呢首歌淨係講呢個歌詞，佢係屬於廣寬面嘅，因為佢係一個諷刺嘅意思用作，咁諷刺性嘅戲房，咁佢係可以屬於寬面嘅。咁另一種咧就係時事評論，咁時事評論咧就係因為你攞張圖去做時事評論，即係譬如六八九今次我哋之前冇講到提一提噶啦。佢走去唱喜歡你啊，同阿加強唱喜歡你。嗱、我先唔講加強咩事啦嚇。咁佢唱完之後好開心，掟上網，然後就俾人話：喂，咁先生呢條例過咗嘅話，你呢嚿嘢嗱，好明顯就唔係戲房，唔係滑稽，唔係諷刺，唔係時事咯。啊，唔係引用，唔係評論咯。咁你即係咁呢條嘢喺，如果條例過咗嘅話，你 撲佢街。 啊呢個尊敬嘅特首先生，你呢嚿嘢都 咁加強有冇事咧？ 咩啊？ 加強喺呢樣嘢有冇事咧？佢自己嘅佢屬於 Beyond 嘅 call 啊。 佢算係版權持有人，應該冇事。啊，就我唔肯定啊呢個，因為我唔知佢嘅版權個擁有狀況啊。啊咁 即係如果係佢有，即係佢算係有份嘅就冇事，唔係嘅話佢都有。 其實理論上啊，佢係要俾翻先 cash。係啊係啊，冇錯，作詞不人啊。咁跟住佢話哦，咁跟住特首辦就出嚟話哦，我哋後補翻個錢尾俾咗 cash 噶啦，嗱咁跟住就以為冇事啦嚇，跟住走出嚟，跟住唔知咩版權咩 EI 咩什麼，唔係佢叫做乜嘢啦，啲英文好難記，就出嚟話喂唔好意思，你俾咗 cash 之後仲要俾埋我先啱數嘅喎，咁有人就出嚟話唔好意思。total 係有六項授權你要攞嘅，你只係攞咗 cash 嘅其中一個授權，唔該你攞埋其他剩翻，因為 所以呢個其實呢個咧雖然話惡搞，但其實真係顯示出就係，如果你有錯咧，其實可以好交叉都可以告你㗎。 正正顯示出你其實要攞正式授權係比較麻煩嘅事。 咪最簡單嗱，呢個例子就係你睇日本啦， 而日本是全世界最复杂反原发国家。你佢知点解就系点解佢啲歌词唔出卖外国就系佢一套电视剧。佢可以學9000多个版权嘅演员，一个演员一个版权，一家版权一家嘅。 我讲另一样嘢，讲一样嘢。阿 Jam Project 入边，掘光同阿影山系唔同唱片公司，所以香港嚟嗰几次点解冇碟卖啊？倾唔掂后边，倾得一间，第二间唔肯放嘅，唔肯放嗰个影像。制作权出嚟。 做个例子就系、是，做个例子就系、是，香港买动画翻嚟，有时会唔见紧嗰啲歌，啲唔见一啲插曲或者主题曲，点解啊？因为冇买歌嘅版权。 所以有阵时其实就唔关佢。 好似系用一个比较即系我成日讲例子，我依中意日睇日本电视例子系，外国好兴噶嘛，你睇外国电视好容易啫嘛，俾钱得噶啦，外国美国啲电视台正俾钱，有线电视网络俾钱24小时睇晒佢，日本唔得。因为你嗰间就系你东视想卖，哇东视几廿个版权，你点卖啊？佢东视冇 版权太复杂啦，即系有正正显示咗，同埋呢个另外一样嘢，如果我而家真系敲 cash 门，即系我作为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真系敲 cash 门，话我要攞授权，其实我话咧，佢系唔会湿你嘅，即系因为打系得噶。跟住咧最可爱嘅就系呢、這个咩知识产权处啊，阿梁丽国好似都即系话，系呢个属于呢个时事评论，所以系属于豁免嘅。哦，咁 你个龙门喺边噶？点 ？O K 啊， okay, 特首就系时事评，你特首就威啲嘅，你特首有特权嘅，你名人高官有特权，有钱佬有特权嘅，即系法律面前嘟嘟嘟嘟啦。 搞一个法律面前，穷人含忍啦。 我特登嘟嘅，你仲要 忍嚟嘅，含忍。 是但啦，呢度都唔多粗，呢边都唔多粗口嘅。 系咯。 啊，咁但讲翻嗱，但系佢呢个咧就好拗数嘅。但如果你要認認真真講個時事評論嘅，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而家 fucking Konami 阻住阿小周秀夫攞獎，係要屌佢嘅諗啊！啊，佢攞咗住阿小周秀夫攞獎，咁我咪報道嗰陣時，攞張MGS 嘅圖，佢得獎作品，咁樣咪算時事評論嘅豁免咯。即係我可能攞住阿689呢段片，跟住佢話哇佢哋因為而家呢產嘢本身變咗上咗新聞啊嘛。攞住呢段片话，哇！呢件事咧就真系就 点解哇？点样可以咩？ 就坚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时事点先叫时事啊？我哋而家网络廿三就100%系讲紧时事啦。咁如果我哋用呢样嘢嘅情况下引用其他嘢啦，咁我哋就会有呢个时事评论嘅局面啦。咁嗱，呢啲就系佢。 咁我另一个问题就系睇呢样嘢就系话，咁拔根嗰下之后，佢哋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嗰张图佢哋或者嗰段自己拍嗰段片发上 YouTube， 系咪又系算呢？ 理论上，中树根落选的确系一个，其实的确系一个事。 但系佢哋去庆祝嗰下、啊， 而且佢哋嘅动作亦都算系一个讽刺行为。其实你要豁免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我又要讲啊，啱啱我讲嗰几种，我话得咋，即系我喺用常识同呢个法律观点应该可以，但系你要明白，到最终都系个法官判嘅，衰咗冇人赖我。OK， 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系、是、我啱啱提都讲咗噶啦，我抽完扭蛋啊，好开心，掟张图上 Twitter， 咁样都系属于一个引用，即系再 cap 一张图上啊，咁都算系一个引用，都系可以做作为一个豁免嘅。但系嗱，记住啱啱讲嘅几个豁免，全部都要有足够的确认声明。什么叫足够呢？唔该你继续追啊，梁丽国拗翻个什么叫足够的确认声明出嚟啦。我就追咗佢几年啦，啊唔系追咗佢，我佢追佢上一手嘅， 即系追佢要单位啦。 啊追咗就佢再追咗嗰边先啊，系几时啊？到底什么东东叫做足够的确认声明？佢到呢一刻都答我唔到啊。咁嘅情況下呢就你就可以。 首先一樣嘢你聽下佢上唔好話上 CCTVB 嗰個節目入面佢點嘅對答佢講嗰啲嘢佢自己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嘢你就會明白佢係答唔到你呀。 係啦。 係佢根本自己都唔知講緊啲乜嘢。 咁啊佢哋唔熟書就你咁樣。好啦啱啱講啲應該合法嘅。咁呢一仲有開始講啲應該會唔合法嘅嘢。我首先講一個最大鑊嗰樣先啦個人知。唔使望，点解佢系同人字系一定唔合法，一定冇豁免，因为佢你同人字正常嚟讲，即系除非你话你属于个时事嘅 时事评论 嘅，我谂有嘅，我知 有， 但系就唔多，大部分主流都唔系，大家都知道，大家主流嘅同人字系咩嚟噶啦，咁佢好明显都唔系一个讽刺滑稽模仿啦， 即係佢入面主要係都係啲啪啪啪啫嘛。 都係攻守問題啫。 即係如果唔係啪啪啪，就係、是、其實佢嗰間延伸要原作個故事，佢一即係通常都唔搞笑噶嘛。 係啊，即係唔係咁嘅有搞笑，不過你 有搞笑啊，但係搞笑我啱啱講過啦，話搞笑並不代表滑稽，呢個係好大問題嚟噶。 呢個係最滑稽嘅地方。 呢個係最諷刺嘅地方。即係所以咧，喺條例通過之前，條例通過之後，其實佢都從來冇受過豁免。不過就係講緊以前，咁佢係屬於個佢你作為一本同人志，你好難做到呢個損害原作啊、取代原作分化性啊，所以佢比較佢係未必會用刑事去告你，未必咋？即係什麼叫做損害？喂，呢啲你講曬佢嘅咋？即係然後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即係又係啱啱其實啱啱講古嗰陣時咧，就有啲偽亂走咗嚟嘅，因為寫條例個草案出嚟嗰、那個唔識。键盘战胜嘅人唔识，系喺即系，所以咧，点解个修订案同咩？但系当然啦，修订案其实佢公平使用咧，都系已经囊括咗佢噶啦。即系其实咧，就系其实当初系冇识同人字，冇呢个圈子嘅人去参与过个草案。 我理解嘅一样嘢。 所以佢从来冇考虑过呢、這个一个咁一个演绎作品要点样搞，所以佢而家同人字系冇任何明文嘅豁免嘅。所以同人字要过，你就唯有使用，就系、是、又系要攞翻公平使用，或者系用户衍生内容去补佢个窿啊。咁、啊，另一种 figure， 即系我知你 PVC figure 国母大量制造嗰啲授权商品，梗系唔计啦，因为嗰啲攞晒授权噶嘛。但系你大家都知道有个会叫 WF， 全称我唔记得乜春啦。就日本每年两次走去入边，除咗厂商做嘅，仲有啲同人做出嚟嘅 figure， 即系个人参加嗰啲， 个人制造的，甚至话我用真嘅黏土捏只黏土人出嚟，嗰只系 Miku 咁样嘅，办法，因为将一片平面作品变成个立体，系属于一种改编嘅演绎嚟嘅，喺法律上，所以figure 自制嘅 figure 系属于系会触法嘅，系冇豁免嘅。咁啱啱其實講咗好多次啦，講呢個實況遊戲。咁只要你不涉及評論、不涉及時事之類，唔涉及嗰幾個嗰六項豁免咧，你喺網上實況打機係一定係 飛過街。 咁而且仲有就係包括你將打機嘅片，其實除咗實況之外，仲有一樣好流行嘅，係將打機嘅畫錄影畫面掟上網，即係嗰啲通常係 speed run 啦，即係我5分四十幾秒，好似係有啲記錄應該冇慢㗎，好似4分幾添啊！打完貿完咗 Mario， 即係完咗 Super Mario。 所以啱啱話見到記錄好似係3分幾定4分。 總之就係、是、有啲你大家都知啲佢掟過呢啲嘢，亦都係不屬於豁免嘅，因為佢唔屬於啱啱嗰幾個範圍啦。咁啱啱佢就翻唱其中一個翻唱啦，咁如果我嘅翻，點解我特登提啱啱嗰首齊心乜乜乜乜？因為嗰首係諷刺。而大部分情況下都冇嘅，因為好簡單，我喺度唱 Miku Miku 咁啊 ，Miku Miku 啲 C 定係幾多咁樣 ，OK， 咁樣唔算噶啦， 你喺度一衝就唔算噶啦。 啊，咁樣因為佢係並不屬於個六項嘢啊嘛，變啊嘛。啊，咁當然啦，啱啱首歌其實就屬係呢個嗰、那個點讀啊 ，J A S R A C 啊，係日本呢嚿嘢所管轄嘅，而佢屬於 Cash 嘅屬會。咁實際唔係屬會協議會啊，即係佢係全球70個國家類似嘅組織，有咁嘅協議會。係 啊，呢啲好多。 所以你只要有 cash 有授權嘅話咧，係可以去做翻唱嘅。咁而 YouTube 係同佢有個咩啦，但係當然啦，你仲要小心一樣嘢，就係第一，如果我訂上 YouTube 就冇事啫，我訂上自己空間點算？我個平台就冇啦。咁我如果係如果咁好唔好，我就會有咯。即係因為你唔係一定要訂上咩噶嘛，唔係訂上 YouTube 噶嘛。呢、這個有冇我唔知，可能有啦。如果呢、這個我就當呢個有啦。如果我新出現一個新嘅平台，而佢未同佢攞授權嘅，咁我咪賴嘢。我點知佢仲有冇攞授權啊？即係而且話，咁佢取消咗我點算？佢有權喐翻我喎。法律上冇追溯效力，但佢依然持續放在一個 server 上面啊嘛，所以係好容易賴嘢嘅。 讲咧，好似即系我开条村巴线，但系村巴冇攞牌，即系我上车就会犯法咁解。 系系咁嘅情况。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系remix 歌啦吓，即系。即系最简单就组曲呢、這个，即系呢个组曲，大家最熟噶啦。成首歌系如果系香港出现嘅话，唔好意思， 拉人 系都系犯法嘅。咁嗱，仲有呢个当然系以呢个希特拉先生为原则啦。 阿扎林讲首 啊，呢个希特讲译系希特拉的最后十二 系啦，通称唔系应该咁讲咧，你话元首系大家都知噶啦。 啊即系佢知道冇援军到啊，喺度发老屁嗰 阵。因为片我睇过， 我有睇好，即系会好嚟睇。不过就大家睇，就主要都系恶搞部分啦。 系啦， 即系佢配上一个新嘅词落去。咁 因为睇部分唔识听德文啊嘛。 将佢填上去，跟住然后就去开始讲嘢。咁提一提啊，呢个觉醒配音组啊，系有为呢件事去话。 配一个圆周系 嘅。啊，唔系，佢等等，佢系为呢件事系用呢段语言去做咗个配音嘅。我谂你用觉醒配音组呢个 keyword 去做 search 会揾得到嘅。咁佢啊，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咁你就用咗人哋嘅声同话啦。咁如果你评论嘅系而家呢次网络23条 ，OK 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评论嘅嘢，系并不关佢时事嘅啫，咁咧唔好意思，你都系照濑嘢嘅，因为你系使用咗佢哋嘅声音同影像啊嘛。咁仲有一种咧就系同人游戏，你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同人 game 嗱、啊，就系、是、你用咗人用咗人哋嘅角色，用咗人哋嘅故事设定，即系其实同人只一样嘅，只个表现方式唔一样。即系我真系只能话啦，绝大部分大家平时掂到嘅嘢，除咗原作本身。同埋原作公司出嘅，你都有，你都有机会会濑嘢嘅。咁仲有啲仲有啲大家都明知系犯法嘅，就唔得，就轻轻打打字幕组啦，啲中文化啦，即系。 不过唔紧要， 犯法做啦，所以 唔系唔紧要，反正全部都系大陆嚟嘅。 就OK 啦，咁啊，即系讲仲有啲为咗首歌而加 PV 落去。 咩片？ 系啦， 咩片啦？ 咩片咧最多啦？ 再呢啲全部冚唪唥，即其实大部分都系属于二次创作，但系会领呢一部分。 你喺呢个我可以全面熟下大陆。 即你想象下你嘅生活，如果将呢啲嘢全部拎走咗，你嘅生活系会变成点嘅款 ？A C G 一片黑暗。 啊，呢个就点解 ？A C G 噶，其实所有媒体创作都会出濑嘢噶。 主要讲而家 A C G 呢个就系最讽刺嘅地方啦，就系呢条嘢。版权条例宣称是保护创作者，但是你啱啱我已经讲咗，大家已经好清楚，其实佢系搞紧个创作者，即系呢个就系好大嘅问题。咁仲有呢、這个 佢讲嘅创作者只系嗰班阿黄玉文嗰班咯， 嗰啲叫版权佬，版权佬唔一定等于创作者。 系 而家所谓佢哋嘅创，即系政府心 版权持有人啫嘛，班 就系嗰班人变咗。 佢根本上呢班人好多人炸完就係、是、喂，你根本上保護嗰班有錢佬啫嘛，即係左派嘅理論就係、是、喂，你即係保護嗰班所謂叫做咩版權蟑螂啊，即係阿魯斯法成日最中意嗰句啦，就係、是、喂，嗰班友根本唔係創作，佢只不過攞住啲版權又揸過你啲錢，而保障佢我頂你個肺啊！ 如果你係真真正正創作，好簡單嘅啫。而家行出嚟講緊就係、是、除咗就係版權佬，你真係要將佢哋定義為版權佬，真係差好遠，因為佢哋做嘅嘢實際上做緊創作嘅人係行出嚟。佢要抵制呢一條題，就係講緊呢個就係講緊咁嗰個佢其實呢條題例根本就係又喺度阻止緊個創作。你冇點話？你二次創作係一種，亦都係一種創作。而家佢入邊衍生到好多係新嘅商機。其實即係你啲版權佬冇咁眼光，冇咁短視，即係好簡單嘅啫。你打着英雄传难道就不是一首受欢迎嘅歌？而家入 K 房十次入面就有六次会听到呢首歌。点解啊？因为呢首好玩啊嘛。即係原曲乜嘢啊？大家通常记得六个字就唔记得咗最头嗰六个字。啊咩绝招好武功跟住咩啊唔记得咗啊，但係成首打着英雄传我晓背。点解？因为好好玩啲囉。就係咁简单咋嘛。即係当然啦。 即係咪搵刚改。改过手噶，就系、是、打转定系边个？ 打转英雄传，黄沾喎、 啊。黄沾 啊， 佢改边首嘅？ 啊，咪射雕英雄传啊，唔记得咗啦，即系我真系唔记得原曲。 咪我知咩？打转英雄传我知。 啊， 即係 即係唔識唱，但係佢呢 只歌。當然， 打咗許冠係咪許冠傑啊？六叔三世公公 啊，好似係啊嘛， 許冠傑㗎， 許冠傑許冠傑唱嘅， 許冠傑唱 㗎。我 記得係黃，但係我記得係黃沾改㗎，唔係好記得，我算啦。誒，總之就係呢類嘅情況本身就會有個創作出嚟。咁仲有咁嗱，呢條條例做個問題嘅，咁阿超金臨尾嗰陣時講有提過嘅， 就係、是、最即係其實一開頭乜都唔好諗住先，就係、是、最大問題就係民事同刑事中間嘅分別，就係呢樣轉咗呢個變咗刑事嘅，就係、是、提告人呢樣嘢，就係邊個去告人啊？就係、是、最關鍵，我覺得係呢樣嘢。 咁嗱，首先啦，因为好简单，如果个提告人系个版权持有人，我先唔讲佢版权追浪之如此类啦。咁佢最都系在商言商。 某程度上在商言商，佢的确系有佢嘅权利去告人。嗱，呢个权利，当然佢嗰个权利所谓嘅，佢系咪用到尽啊？系咪舐到尽啊？嗰啲佢系咪即系在情在理嗰啲，在理系佢有分得攞。 总之， 但在情佢系咪应该攞，就系呢个分别。呢、這个就佢自己谂啦。 系啦，总之就系佢会有佢嘅考虑，即系可能系佢提咗，佢有佢有各种嘅考虑啦。佢可能佢话告完都收唔翻成本之如此类。嗱，呢个咧就系有吊诡嘅地方啦。因为如果佢要需要考虑呢啲嘢嘅情况下咧，我哋大部分普通网民系根本唔会中招嘅。你告我个普通网民，我咪破产咯。嗱，我成副身家几皮嘢，你攞去咯，够唔够你律师费？唔够。就咁简单啫， 甚至连打封律师信签个名， 啊，嗰啲好平啊，嗰啲好平啊， 都要讲差债行政费， 即系总之就系、是、如果佢一旦要提堂去告我，佢会有个成本，佢会考虑呢样嘢，咁就变成真真正正系做老翻或者系直侵权而进行经营嘅商业，佢先会告。喺咁嘅情况下，系一般人梗系唔会有事咯。一般人我话搬同人住，就算你觉得唔顺超，你都唔会告我噶咯。系咪先？你公开 或者会即系可能出封律师信，结果但系即系等你惊吓，然之后就同你、即系再用其他方式去点样去令到你冇得再继续做呢啲嘢。 這个叮当嘅结局系我唔记得系边度俾信噶啦。总之佢系收到律师信，然后收埋咗。咁佢就净系收到律师信啫。咁呢个史上有两单啦，一间 Pokemon， 一单就身体回忆。咁啊，唔系呢啲，但系呢个扯太远唔讲。 心跳之拳系嘛？ 呢个唔系呢个另一个故仔啦，呢个就 系 心跳，唔系佢告嘅，唔系心跳之拳。 心跳之拳系因为呢单嘢而出现嘅恶搞作品。 系啊，咁我有机会再讲啦。咁我咪呢度翻嚟度。咁如果佢告嘅人系商家，咁佢会有好多商业考虑。佢总之个商业个具个实际结果就系、是、一般网民系唔会中招嘅。呢、這个系，但系 即系佢哋所谓嘅，佢称过度过先做。 就话同埋一般网民或斜同及啦吓，睇佢要点样考虑。同埋呢个只有老真真正正嘅老番先会，因为老番入硬啊嘛，佢连个风险都唔使预啊嘛。咁但系如果个控告者系检察机关， 刑事个控告者 系 政府， 日本就系非常之外罪啦，香港就刑事啦，都系一样啦， 就系政府 都系检察机关，理论上系律政司去决定控告嘅。咁如果佢话咁就两个问题，啱啱讲第一样就系呢个政治检控啦。你可能睇你唔顺超，即系冇错。你呢次讽刺梁振英，你系可能攞到豁免。咁我下次出本正常普通本，然后你方丈走去告我点算？啊，唔系讲阿啊，唔系讲阿陈先生啊，系讲紧讲紧如果政府好似方丈咁样咁 Q 小气，记 Q 住我下一本先嚟告我，咁样点算咧？ 咦，佢绝对可能嘅，因为呢政府超 级超。其实简单嚟讲，而家你睇下。七警张建之呢啲嘢，即佢点样提高呢啲嘢？ 你望佢点样移动龙门咧？ 系啦，你就明白。 你 点解咁 呢个 咁大问题？ 呢个唔系杞人忧天，系一个合理嘅顾虑。 你做紧啊，唔合理喎，系做紧啊，而家。 唔系，你根据过往嘅表现，去认为你会咁样做，咁呢个当然其一啦。咁一样就系其二咧，就其实好少人提我发现好少人提，包括建展嗰边都冇乜提过，就系、是。好啦，而家我律政司要告人，个警方搜证嗰阵时，同个版权持有人问：哦，呢件嘢系咪侵犯你版权啊？咁你估个版权持有人会唔会话：我保留呢个不合作嘅权利，定系话哦佢呢个应该算系我哋版权范围？到底佢会答前者嘅可能性大啲，定后者嘅可能性大啲？ 即係根據呢、這個調查呢、這個咁啲漫畫家協會做嘅，喺日本做嘅，因為佢個調查就係有 72% 嘅版權持有人係直接會選擇合作，係唔會管件事係發生咩事，而當檢察機關問到佢就會直接選擇合作。咁即係話我哋有72%嘅機會，即係我鬥當呢個機會就同香港一樣啦，我有70%嘅機會係無啦啦就係。接近是繞過了版權持有人的，這個不是版權持有人的意願來的嘛，即是他 即是某程度上他在這裡，即是去到他一直說我給人玩的，他平時他沒有說出聲，或者他可能只是之前說過的，但是結果之後他但是檢察機關去問的時候他說、哦、是我的，那他沒有甚至可以利用一些所謂的什麼語言藝術，就是他沒有說你告不告他，甚至呢件系咪你嘅？咁佢已经可以话、哦，咁佢咪告咯。嗰啲你之后要搞好多嘢，即系变咗就 简单讲就系呢、這个唔去积极起诉同呢个积极地令佢唔去起诉呢、這个行动系差好远嘅。 嗯， 即系你个版权持有人一定要你只要必须有个好要有个意识，就系我唔要个人俾人告，佢先有你先有机会。是不会因为政府去讨口供而领嘢。所以话要唔要个版权持有人，是啊，你可以唔要过佢啊，但佢都好容易会因为即係好等间等于你当你试下个警察走去问我同个师奶讲嘢，个师奶会唔会照照喂警察嚟㗎喎，警察叫我做我咪做囉，警察办案喎，我哋市民唔可以要合作㗎嘛。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合理嘅动作嚟㗎先讲。但问题就系、是如果佢係用呢個方法去喐你嘅話，咁、其實你根本就唔需要管，你唔會話你管要唔要個版權冇，咁冇乜分別噶。你佢要喐你，一定要退咗中，更加唔好話證據不足照入都會喐到你啦。 嗱，即使話去上法庭你唔得，但係又要搞到上法庭又搞一大餐，只要個法庭一肯喎，即係呢條法一立咗，基本上十件有九件，唔話係1000件有999件會擺上法庭咁滯噶啦。咁变咗，结果你告唔入，即使告唔入，喂，中间你知上一次同几麻烦啊个人，或者甚至因为一啲无告乜鬼，然之后你个其他嗰啲叫舆论啊，而乜你出嚟出嚟而家姑爹点样睇你啊？呢啲人格啊，呢啲嗱就系、是、即系个 创作者嘅骚扰实在太过烦，大家太过就。而咁嘅情況下，我又要再舉多一再翻當年個例子出嚟，390年呢個人事及法律上嘅條例。當我有呢、這個我作為一個呢個點話，真係做過嘅，唔係真係知犯過啊！真係要面對呢條條例嗰陣時，我就話咧，呢條條例咁模糊不清，我唯一辦法就係唔做。 嗯， 我唯一辦法啊，唯一辦法 講咪易急書咯，即係做易急書嘅人咯。吓、啊、一定系指黄色杂志，可能即系啲漫画，即系有啲表现系令到系要封书条，嗰啲情况都会面对到嘅。 就系我唔清楚到底点样先叫犯法，咁我一定系将佢退到最安全嘅部分。咁你呢个绝对系一个扼杀创作之人嘅行为嚟嘅，就算啊。 所以点解香港做儿童书系容易做过青年书，就系呢个原因。 就算你当你个政府可能真系冇心咁样做，我最用最大嘅善意去谂，你系可能冇心咁样做，但我喺如果我实作者，我要考虑呢啲嘢嗰阵时，我一定会考虑呢啲嘢。佢系最大最直接嘅诱因就系唔做。呢、這个就系点解连呢一般创作人都要走出嚟吓？即系当然啦，有更加多嘅艺人系唔敢出声嘅。咁呢个大家都知咩事啦吓。咁但係亦都有部分藝人，即係譬如包括林夕先生啦，佢都走出嚟話：喂，我啲嘢任用㗎喎。但係白啊，佢咁樣講係冇用嘅。你先講啦，啱啱其實一路冇提過，如果一個情況下係有已經有一個授權條款，你已經係有咗版權持有人嘅授權，其實啱啱講嘅一切係唔關你事。係只有喺未得到授權嘅情況下。呢、這個全部都係講緊未得到授權情況下去做呢啲動作，因為正常嚟講，你係好難接觸個作者，一般普通讀者， 如果是一般普通市民或者普通读者，你是不会接触到个作者的嘛。 嗱，我暂时第一个，我看好少呢部书，有一个阿林夕有讲过。嗱，我一早而家讲明，你哋任改我啲歌词。 系唔好意思，吓、case by case 讲呢一单的话咧，你目前呢一刻你都系唔可以任用嘅。点解咧？因为佢只系口喺口头或者报纸上面系去向，其实佢冇建立一个授权协议俾人嘅。 即系又系另一种，又系另一个陷阱啦。 因为如佢必须要作一个公开授权条款，喺一个大家公开见得到嘅地方度放，即系可能网站，可能登报纸，咁当然冇人会登报纸网居嘅，咁通常都系网站啦。 林夕会嘅，我觉得 网站系足够嘅，或者你喺报纸有个专栏，咁样啱啱个专栏顺便出埋个授权条款都 OK 嘅。但系你如果你纯粹系咁样口讲咧，系 佢喺佢自己专栏度写话随便，我而家一早改明我随便用我嘅词。你中意点改都冇所谓， 咁样就未都未，但都未算系嘅，而且你照样系要俾钱 cash 嘅，唔好意思。呢、這个就班呢个 cash 几咁合理就我 另一样嘢， 呢个就另一回事啦吓。咁呢个公开授权条款咧，就系、是、其实系可以用嚟去阻挡呢样嘢噶，亦都系点解当初日本 TPP 行嚟嗰阵时候，阿洪总会搞同人 mark。其他人會走去推呢個公開授權。公開授權係講緊即係先話我出咗條條款，哦，只要你點點點點點喺呢啲條件之下， 即係喺呢個範圍之內，你做乜都得啦。 我就可我容許你咁用。即係當然啦，因為係你自己寫嘅，你中意寫得好闊又得，你中意寫得好窄都得。咁你可以你好似田中芳樹咁，我就係貪玩得唔俾你寫 BL， 我即係咁你寫嘅。佢唔俾寫同性戀，佢個公開授權係咁，佢間公司嘅公開授權係話唔准寫同性戀嘅，佢就喺一個激烈嘅性行為啦嚇。 因為當年黑國曾經 喂 震驚過嘛。 咩銀英幾好口啊？對佢嚟講。 唔係，不過問題呢個就係講啫，其實 呢個作者個人喜好嚟嘅。 係啦。 不過問題就同人知其實都仲有好多嘅，不過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哦，咁唔係咁啊，佢講如果到你即係當我當 咁 啦。 咁投咩电车 D 算唔算？电车 D 有 冇？ 呢个我唔肯定。如果嗱，我 case by case 啊，我如果我话我话爱丽丝人电机嘅同人字，而且唔系佢嘅排除条款系符合佢嘅公开授权条款，然后香港政府真系告我，我系可以攞佢嘅公开授权条款出嚟。嗱，呢个就系我当初佢嘅公开授权条款，我已经得到公司嘅授权，佢嘅公个版权持有人嘅授权。去創作呢本嘢，你係唔可以喐我嘅。當然啦，你佢理論上，呢、這個辯護律師係呢啲嘢通常由辯方係攞出嚟嘅，檢方佢都可以嘗試去揾，但佢都九成九會無視咗嘅。咁你當然咧，你作為辯方，你可以攞翻呢個條款出嚟，咁你就無視。咁呢個亦都點解啲人會當初 TPP 嗰陣時會提倡呢個公開授權，就係講緊你如果你授咗權嘅話，就啱啱一切係唔關你事。但係咁就會變成case by case啦。咁咁你你田中豐樹有授權啦。咁邊個有冇授權？富家有冇授權啦？集英有冇授權啦？ 唔係嗱，仲有一個例子就係《愛斯蘭戰記》咧。你如果你用小説版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以嗱，你用當年咧好簡單， 你用方寸唔係 方寸好啦，你問問小學館授權啦。咁你跟住話，如果你用當年劇場版，有冇可能國村書店授權啦？一样好多嘢嘅咋，一日本版佢有几千样嘢，一样要差一样差到嘅。 难还难，咁你依然都仲有个补嘅。咁我要话，我要话 Wish Elvin 嘅同人字，咁我 Live 又系有公开授权嘅。个 Live 仲要唔限咁多嘢添，佢系有个公开授权嘅，我可以咪可以攞佢个公开授权，或者系我甚至系直接系私人授权，即系我而家写封信去林夕度话呢啲歌好正，我想改呢啲词。我想改呢啲詞，可唔可以用？跟住佢話哦，跟住佢回覆 OK， 或者係甚至係哦，咁我甚至係正式俾一份授權協議俾我，咁就會冇事。咁呢個就係唔關任何豁免 其他嘢事嘅，係因為呢樣嘢本身就合法嘅，就咁啦。咁就話當然冇事啦。咁但係調翻轉問啦，你識到幾多個係有公開授權？你所知嘅？老实讲，我研究咗咁耐，其实有手公开授权嘅公司并唔多，唔系冇，亦都唔少，但系咧相对作品嘅群，即系我哋所接触嘅作品数目，实在太不足。咁再举咗个例啦吓，初音灭库 施舍嗰五教五个啊，初音、镜音、纯音，同阿 Kaito、Miko 佢哋几个嘅角色使用，系施舍系有一个叫做系一个叫做嗰个公开授权，系俾大家使用，佢俾人用嘅。咁你遵守嗰条规例，咁理论上，即系第一佢就调翻转，当事人唔可以反悔。即系佢，我依个唔可以反悔嘅意思系，你出咗本嘢，跟住呢条人出咗本嘢，佢唔可以告你。当然啦，就算喺亲告罪，因为非亲告罪嘅情况下，政府都唔可以嚟告你，因为你已经得到授权。咁当然啦，佢当事人系可以，取消授权，但系法律从来都 系冇得追溯， 不溯及过往嘅。我可以佢话，你几时取消嘅，咁我本嘢系几时出版嘅，我喺你喺一个时间之内嘅，所以你唔可以喐我，最多唔划失嘅啫。即系咁，相对嚟讲系比较有保障啲，所以点解嗰阵时就喺度提倡紧呢啲嘢啦吓。 但系就系讲真，就系、是、真系整个即系整件事最柒嘅地方就真系，喂而家唔系唔俾你过啦，但系你啲嘢最重要嗰啲嘢条界线喺边度啊？就系话佢哋自己冇人明，冇人识，嗰下嘢 冇人识，冇人辨清，其实仲有个问题就系咧。大家都是其实互相是不信任，互相是指什么？政府不信任，政府不信任人家，不信任其他人，不是政府不被信任，网民不被信任，版权佬不被信任。我们一般人怕政府你拿来告人，你拿来乱用，政府不是版权持有人怕普通人会拿这条例去为他的翻版作品护航，其实他根本不经常跟人知那些东西。根本唔 fucking care 你實況打機嗰啲嘢，佢唔 fucking care 呢啲嘢噶，其實佢 fucking care 都係嗰啲直去令啲咩翻版啊嗰啲嘢 嘅 啫嘛。 咪或者真係所謂嘅直接翻唱出碟嗰啲咯，或者可能即係嗰類呢啲全。 即係佢真係會令佢哋受損啊！佢哋真正所咩啊？但係如果根據我哋嘅 UGC 或者係咩啊，係話 fair user 嘅情況下咧，其實佢哋擔心嘅嘢係唔我哋僅限於使用佢啊，其實係唔會嘅。是不会伤害到他最真正关心的部分。 即是所 谓。只是他不相信一般人不会将他扩大解释去为翻版护航。即是可能他说很简单，譬如我将个故仔找个人重新画过。我将本譬如我咁漫画，咁我找个人重新画过本漫画。咁我可唔可以话我呢个系戏仿，同埋我呢个咩系呢个模仿。 唔系啦，香港呢版权持有人最喜欢做呢嘢㗎喎。 OK 咯，呢个另一个故仔啦。 系咯，要另一个故仔啦。 即系会唔会有，即系佢哋嘅担心就系会唔会有人用呢啲豁免去扩大解释，令到本来告得入嘅翻版变成告唔入？呢个系版权持有人嘅担心，正常嘅版权持有人担心。啲黄玉郎呢啲扑街就算啦，即系变成就系个政府亦都担心，网民是其实为了反对政府而反对政府。即其实三方面都是一个完全不信任，认为对方会将件事扩大，即是老实版权还版权，你讲什么网络廿三条啫，关网班廿三条什么事啫。即是现在梁家今天发生应该是不是今天定是不是周庭有一份梁家说，喂我们不可以叫网络廿三条，不好听，不如叫四要三好四保啦。跟住周庭讲咗一句，网络廿三条唔好咩？唔系廿三条唔好咩？你觉得？即刻讲唔到嘢，即系政府就即系点啊？将我哋嘅要求攞到个合理嘅授权豁免，扩大解释成为反对政府乜乜七七啦，即系变成大家都唔相信任嘅情况下咧，就变成你拱出嚟嘅方向我唔信。我拱出嚟嘅方案你又唔信，就变而家就变成呢啲咁嘅胶着状态。咁然后啦，星期三啊，我哋应该快过星期三啊。 应该唔系，我依集出应该星期一嘅。 OK 啦，咁即系两日之后啦。如果要无意外，两日之后立法会二读恢复二读。首先咧就我相信，今年内就一定过唔到嘅。点解咧？因为上个礼拜新就留咗会，大家知噶啦。如果唔知，我话你听啦。咁佢就留咗会，而且佢咧仲系呢个未开始呢个恢复二度咧，就已经留咗会啦。 哇！曾用成块面真系 黑咗件衫。 咁差唔多啦。 唔係，咁佢就即講完第三條、第四條，啱啱上開始嗰陣時咧，阿陳家洛就做咗佢任內第一次嘅點名，其實係佢生平嘅第一次啦。跟住就留咗會， 一擊即中啊！呢啲真係厲害。 咁啊留咗會啦。咁啊問題就係、是，咁下個禮拜三剩翻嗰三條點算？唔好意思，拆埋落嚟。但係跟住，然後每個禮拜三其實都會有六項口頭質詢嘅。咁然後咧，所以咧，我哋要先講九項嘅口頭質詢。然后之后先会开始我哋二读呢、这个版权条例草案。咁系啦，咁排咗，咁我相信我哋啊，大家计个数，咁佢要开始恢复二读，我谂快嘅都要星期三嘅夜晚七点左右噶啦，迟嘅甚至可能星期三都搞唔掂。即系咁啊，星期四咧系星期四立法会空嘅，个冇系行程系日程系空嘅，所以系我个星期四都会继续攞嚟用，由朝头早讲到夜晚。但系问题就有三个修订案，而且大家都知，郁敏佢宣称佢会拉布啦，咁我都相信佢会嘅。咁啊，阿毛哥佢话佢唔会，你话佢唔会咧，我都唔信噶啦。 唔系诶，应该讲， 即系佢答应咗嘅。 唔系题外话，冇该拉布。算罢啦，佢拉布，我好了解佢拉布嘅能力，基本上等于冇能力嘅。 哦，咁呢个都系个问题嚟噶。其实大部分泛民议员都系，喂，大佬我冇破案，你要拉条个破案。 或者郁敏可以有本事攞住本全民皆同，你要读个逐个字读嘅啫嘛。啲天才嚟嘅，所以。 咁 拉布其实就系。 总之就系、是，总之我先唔讲你拉布，我假设太空城又走去剪布，假设，但系都冇用，因为你有三个修订案动议，同埋最终个草案动议。加加埋埋，你就算正常嘅辯論，一日之內一定完成唔到，因為呢個係其他都知爭議多啦，而且仲有三個修訂案，淨係個主修訂案啊，我都未講你後邊嗰啲鬱敏980几条，斬剩40几条，都有40几条啊，都要講一講啊嘛。咁就所以咧呢、這個咁禮拜五嘅朝頭早交通事務委員會咧，我諗佢可能會取消咗佢。咁我仲有個朝頭早，但係中午打後咧就係、是、財務委員會就一定唔可以斬嘅。咁 財務委員會仲大鑊過你呢度啦，仲多嘢塞住喺度要搞啦。 係啊，冇錯。所以財務委員一定唔會噶嘛。所以 但係因為唔係話乜鬼啊，雖然話好明顯689其實好驚啲，即係好想要搞掂呢個地，一係去做感覺啦。佢條咪，但係 其實我話咧，香港政府嘅態度咧係唔好 fucking care 呢條嘢。 唔係，我會覺得佢 care 咯， 佢 個人咯。 care 嘅係阻住咗個會。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但系相对于财务委员会要搞嗰堆嘢 ，OK 啦。 相对你嗰边个重好多咧， 依啲又， 反正佢唔阻住财务委员会。咁跟住，如果你礼拜五都搞唔掂，得两日半时间，我谂我可以打包打话你听，一定搞唔切。即系如果搞一次嘅话咧，香港真系我真系住晒望啦，冇得讲噶啦。如果呢个搞唔切，咁跟住就系圣诞假，咁就真系新年再战。咁当然，如果可以拖下咧，因为新年翻嚟就系、是、施政报告啦，跟住一定有个致谢动议啦，跟住致谢动议一定会嘈噶啦，即系我哋问过咧，就有机会会先抽起，暂时压低先做咗，先讲完个施政报告先，之后再继续二读。但系如果拖得够耐，又，然后因为个三条草案属于议员嘅私人草案，系必须要功能组别同直选区域都过得到半先可以过，所以。基本上我就老实讲，我就冇乜，我就好灰心，冇乜，我觉得啲冇乜可能，因为要功能组别过系唔太可能嘅，功能组别太多业界嘅人，系要即系嗰啲版权佬一定会同啲功能组别施压嘅，你而且本来你就唔够数噶啦，但系跟住咁去到直接个咗，其实而家有机会，即系嗱，如果工联会个口述系坚嘅话咧，即系嗰啲墙头草啊。真係擺得夠勁嘅話咧，我哋有少少機會，好似之前三司十二命咁樣，佢插隊嗰條動議啊，可以三司十二命咁樣咧，就唔好意思就輸俾你，但你記唔記得佢嗰陣時個 O 字嘴，有少少機會係咁樣，係咁。 不過呢個就我真係要睇下，呢個我諗要一月，我起碼一月後先嚟 熱㗎。 但係啊，好重要，好重要。點解我要提呢樣嘢就係、是，最重點就係、是。如果嗰扎墙头草包括及不限于工联会、自由党、 民建联有， 民建联难啲啊，佢哋系有足够大嘅民意压力 佢唔使多㗎，佢棄權就夠㗎啦，佢出席投票但棄權，咁就好有機會令佢過唔到半數而否定，咁政府就要收返條投案重新出嚟重新諮詢過，然後再掟返出嚟。咁嘅情況下呢，咁佢就第一啱啱我哋可以見到一個脈絡啊，其實係由佢第一次掟出嚟開始呢，佢係越來越鬆嘅，越來越接近我哋理想嘅頻率條例嘅。因為我哋從來都冇話過佢唔應該過，因為佢係應該過，而且佢係爭緊兩條國際公約嘅。不過兩條國際公約唔鬼記咗咩名啦，有查到嘅人可以話翻俾我聽。咁佢所以其實如果佢係因為收回重發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因為我見其實知識產權處咧係真係有心寫好呢條嘢，只係佢哋嘅點話認知可能不足，可能有啲嘢功課做唔夠之如此類，或者版權老師壓之如此類啦。咁可能佢呢次再過唔到，咁佢可能要同啲版權老啲，喂大佬，你咁樣過唔到，大家損失嘅啫喎。咁你不如大家又一人下一步，一人讓一步，就中間你咁樣嚇，咁我再貼再鬆少少嘅，咁將咁樣俾佢，咁你冇再阻住佢俾佢過啦嚇。咁可能啊，呢個係我你可以為一廂情願啦。我認為如果佢被否決，然後重新推出嚟嘅話，相信係一個更加公平嘅嘢。會唔會足夠公平到大家收貨呢？咁就要真係睇下我哋第一要睇下民意壓力，睇下有幾多人反應。有㗎， 同埋呢個真係戰術問題，呢個就已經唔係我哋可以討論嘅問題啦。呢個輪到就 是、我點解要喺度講咧？我可能係呼籲大家係可以記啊，可以係首先我哋支持我哋唔係我哋啦嚇，係健康戰線佢哋搞出嚟嗰個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組攞出嚟嗰個聯署啦。可以啊，仲有下文超長有呢個一人一信，塞滿佢哋郵箱嘅行動啦。 無論實體郵箱定虛擬郵箱都好，都可以噶。 仲有類似咁樣去睇，令到去施壓，因為出年就係立法會選舉，扎議員仲即係扎直，尤其是扎直選議員仲要選嘅，即係你要俾個壓力佢。如果即係你要俾個信息就係，如果你貪乜都俾佢過。你下年你就唔使錢用攞張票， 所以其實我又冇咁絕望嘅，因為鬱文就好絕望，但我其實未至於咁絕望嘅，即係仲有線生機嘅。其實 泛民嗰邊都其實都幾絕望，我覺得泛民唔係大家咩，係講緊成個反政府派啦嚇嚇，個佢大家成個集團，大家都係其實都普遍都幾絕望，但係我哋就覺得。仲有得幾啊？ 仲有 一線 生機啊！ 呢度講我哋係指係包括健身政治上係十幾個反廿真條、反貿易廿真條嘅組織聯盟啦，係都話其實有得打嘅，但係就真係嗱好簡單，真係嗱唔係咩啊？即係真係睇大家咩反應。如果大家都係冇反應嘅話咧，咁呢條題咪真係講 所以就盡即係增加啦，政改。都可以大逆轉啦，依啲冇咩可發生唔到嘅。 啊，所以呢個又公 發叔喺邊啊？ 各位努力啊嚇。 OK， 好啦，咁今個禮拜呢個特別篇前後篇又 啊，仲有禮拜三我哋個集會咧風雨禮拜三鍵盤戰線嘅集會風雨不改， 除非流流會。 唔好意思，而家又講緊風雨不改，流會都召開。 OK， 得啊。好啦，咁就等下，咁咧就睇下情況啦。咁有新嘅進展，我再開咪講啦。好，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